北京时间8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京津冀之声 FM 100.6，本期协同发展进行时与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7.3运河之上节目并机播出，欢迎收听。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由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我是主持人黄燕。运河之上节目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今天要带大家一起用运河号子唤起您的记忆。我们的节目同时在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并机直播。运河号子确切地说是指流传在通州地区的运河船工号子，这是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最古老最原始的民间艺术之一。它分为哪些种类，每个种类又有哪些不同的特点，和漕运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它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呢？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就带您来感受运河号子。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嘉宾，是运河船工号子的传承人赵义强。赵先生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赵先生，这个最近特别忙哈，今天抽空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运河号子。我们今天呢也开通了视频的直播，在城市广播运河之上节目的听听 FM 聊天室里头，右上角有一个摄像机的图标，朋友们点进去就能够看到现场赵先生精神矍铄啊。同时呢，我们也请大家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一起来分享一个话题，您听过运河号子吗？听过或者是没听过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听过什么样的。今天呢，这个赵先生也会在我们的直播间现场为我们展示运河的船工号子，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哟。好，那么赵义强赵先生，这个我想先问一下，就从事这个运河船工号子，您是就是传承是在就是应该说它是一种现在是有一种算是一种表演性质的了是吧？ 哎， 已经是多少年了呢？ 反正我们家就是我知道的， 哎， 我知道的到我是应该是第四代， 到您这儿是第四代， 到这儿第四代，再往上推就是祖爷爷那块儿，因为有那个地方志有记载， 那得有上百年历史了，快， 对，应该是 啊。因为刚才我们聊天的时候，我知道其实您原本就是不是专门从事运河船工号子工作，也是有自己的工作的。就是因为家传的关系，所以这么些年来就一直在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来做了这个传承，是吗？ 是的。 那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呢？小时候，来，离我们话筒近一点说话。 我是。怎么说呢，从小是等于是熏出来了， 熏出来了。那是我从小的时候，我奶奶就教我，我奶奶就没事就跟教儿歌一样。我们通州还有咱们老北京许多这个民风里民俗里边有许多的儿歌，尤其是船上的歌，就带这些通州特色的，奶奶教我。然后呢，我父亲也是，因为他文化也低，那个时候出去接送啊，或者我们一道，他都是总是喊。所以说，我们家这三个孩子，我行大，一个弟弟，一个妹妹，都是所有的这个曲目，这运河号的他都能喊出来，他就是熏出来了， 熏出来了， 不用怎么说呢，不用学就都会了。 就是长辈有没有意识的教你们呢？还是说您从小耳濡目染，其实就是。有比较多的了解，但是这个东西也是还是要学的吧？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长辈也没，我也不知道，反正应该是也有这个意图，因为这里边有许多这个正能量的东西，而且有许多的咱们传统美德，他那个时候教育孩子就是用这些简易的方法，尤其是运河号子里边好多这些。什么团结互助啊，尊老爱幼的这些传统的东西是正的，所以说我父亲母亲那个时候也都是，也参加过许多的那个重大的各种活动，建国以后是吧？所以说是那样。 哎，那我想知道，就是如果您家里头正式的家里人教您学这个运河号子是什么？您是多大的时候开始正式学呢？ 我正式学应该是，从上小学开始就开始学了，因为家里也有船。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是，那应该六七十年代的时候，那个村里几乎家家都有船，而且后来改成人民公社，公社里有那个生产队也有船。 那个时候就真的是在船上喊吗？ 对，可以，就是没有漕运这一块了。过去的船，那个时候船也就除了摆渡啊，还有那个过去捕鱼是后来用有渔网。改成捕鱼，还有是放鹰，放鹰就是那个咱们南方那种鸬鹚，然后打了鱼以后交给生产队或者交给商业，然后再记工分，是那种形式了。所以说船上的活也都会干。 哎，那这样赵先生是不是节目一开始先给我们稍微展示一小段呢？也让我们一饱耳福。 这个运河号子，它这个怎么说呢？它这这个从这个行船当中所有的工作环境都是以号子的形式，这个船工们反映船工们的生活，尤其是这个从开始开船开始啊，什么解系缆呀，什么搭车板呀， 这个分类咱们一会儿说，咱们先这个最常听见或者说船工们最常用的这个号子，您先给我们来一小段。 最常用的就是有节奏感的。 好，来， 你比如说这个摇橹号， 好， 摇橹号就跟那个什么一样，就像那划龙舟一样，是吧？大伙儿心非常齐，节奏感极强，就是一稍微有疏漏，或者比如说这个船桨，不同时入水出水，这船桨都会打架的。所以说那个是有一个集体性的那么一什么。我给大家喊一段摇橹号。 好， 先，因为它这也是有，应该有三个版本。我喊一个这个。平水时候的，就是说顺水，在水深时候喊这么一段。 好， 因为前面这个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领重合，这领号呢必须得有一个拉一个长音，第一句它是让大家准备，就跟这裁判员那个或者教练似的哈，发令员似的说各就位，它是前面的吆喝，怎么吆喝呢？开始我是连领再合一块儿喊就行了。 大家要有点思想准备啊，别听着这个赵先生现在说话这么温和，一喊起来是感觉不一样的。来， 行， 摇 橹号，摇啦啦，嘿，晃起来，嘿，摇啊嘿，摇嘿，摇啊嘿。摇起来，嘿，晃起来，嘿，摇啊嘿，摇嘿，摇啊嘿，加点油，嘿，使点劲儿，嘿，摇啊嘿，摇嘿，摇啊嘿，这是一小段。 太有意思了，一下子您的这个气场全开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运河的船工号子哈。您这家里头有这个家传四代的这个传承了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船工号子是，有没有说就是这个船男或者是女有讲究呢，还是说都可以学呢？ 这个在这个我们运河，在咱们这运河呀，这个漕运，漕运那个这个船只啊，没有讲究，听我奶奶说，女孩子也能上船。 哦， 尤其是咱们通州这运河船工号的，这个是短途的，是走也走，就也就是说从北京到天津这一段了，也就是北运河，所以说好多这个有时候往返啊，搭乘客呀或者什么些串亲走访啊，有时候搭着货船就可以再上船，不像他们海里上出海很远，或者几天几十天，时间短，要重船，咱们要是顺水到天津也就一两天就到，只是回来的时候重船多，他拉线他时间长一点，所以说那个女的，可是他也有许多忌讳，女人上船也有许多忌讳，得遵守规矩。 那跟我们先来说一说吧，这个船工号子是属于这个一种最古老最原始的民间艺术之一了哈。咱北京这边的船工号子有哪些种类呢？ 咱北京的船工号子现在是收集起来呀，是有10首22种。22首，有十种做所谓的船工号子。号子呢一共分六大类，船工号子是其中一种，也是最大的一种，许多号子都是从船工号子分下去的，包括这些大夯号啊，那些那个好些那个劳动，属于好多劳动号子都是从这船工号子分出去，因为船工号子最早它集体性的东西，早在元明清三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都是可热闹了，可什么了，是吧？所以说的这个，种类来呢，就是有实际上有一个起船的这三大种类，一个是起船期间这些号子，船开始准备结缆，然后那个上跳板，然后起锚啊，什么立桅啊、跑棚啊，这些这块的时候。包括腰橹这块是起船这块的这一部分，中间还有一个行船那部分，这是一种行船部分，它这个行船中有许多工作，是吧？包括搁浅闯滩去抬船，还有什么立桅呀，这些 立桅是把那桅杆立起来， 立桅跑棚就是把帆升起来。现在我们这有怎么说呢，帆是忌口，过去帆是忌口不吉利嘛，所以说船工嘛就是叫棚， 什么意思？哦， 船帆呐， 啊，船帆，不能说这个帆哈， 不能说，说起棚了，跑棚了，落棚了，它是棚，还不能说帆，一帆说帆，很不吉利， 对， 所以说有许多忌口，这是行船中的这些，再一个就是停船中还有一些耗子，停船中的耗子就包括进出舱，是吧？你得卸呀，还包括舷号，这些是停船这块的，就是三个大部分。 赵一强赵先生，您传承的主要是咱们具体来说应该叫通州运河的船工号子是吧？ 是的。 因为船工号子它在这个全国各地可能那就千差万别了哈。 是。 咱们这边的这个水是算是。就是华北平原在这边的水还算是比较平稳，而且不像是这种就是西南的那种山区，它这种险峻可能跟咱又特别不一样。因为我知道赵一强赵先生刚刚从重庆参加完一个活动回来，相信在那边您也听到了很多不一样的这种船工号子啊，或者是他们的这种表达方式是吧？ 是有黄河的长江的和那个乌苏里江的都有，那个区别挺大的，就是这样。然后这因为你像那个黄河非常浑厚，它是呐喊，那个像那川江号子，那都是激流勇进，非常什么，非常高航。只有咱们这运河船工号子，这是那个比较平稳。它因为它是人工河，这大运河是人工挖的，没有那么激流勇进。就跟咱们老百姓，我们像通州说是大运河，就是咱妈，实际上就是母亲河，非常温柔。所以说他虽然有个别地方他有一点激昂的地方，他也没有跟那些激流勇进的那些大江大河的号子，这么就反正就这么个区别吧。 所以刚才我们听的实际上就是咱们运河的船工号子还算是比较温柔的哈。好，一会儿我们接着来请您给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不同的号子有什么区别。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传承古今。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和通州广播电台并机直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每周的三四五我们都会并机直播，为您奉献精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运河船工号子的传承人赵义强赵先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我们感受运河号子，唤起我们的美好回忆。我们同时也开通了视频的直播，在城市广播运河之上节目听听 FM 的聊天室右上角有一个摄像机的图标，您点进去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场的嘉宾了。嘉宾今天还会不时的给我们来演绎一段一段的船工号子，也是很难得的机会。同时呢，也请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个话题，就是您听过运河号子吗？0800FG 说运河号子没有听过呀，有机会一定要好好的听听，一定很激励人吧。红果说我听过长江号子，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呢？赵先生，这个好像刚才您说了长江号子或者黄河号子跟咱们这运河的还是不一样的哈。 嗯，是的。 嗯，运河号子燕林说没听过，听过黄河纤夫的号子，看来您还要好好的做一做宣传，让大家了解一下。认真这位朋友说，我经常到运河，特别是杭州扬州的运河两岸，但是没有听过运河的号子。其实今天赵义强先生主要说的还是咱们应该说是通州运河的船工号子。0800FG 说给我们发了一段运河号子，说穿激流过险滩喽，船工一身都是胆喽，这也是号子之一哈。8216YG 也是说没有听过，5434JP 说运河号子没听过，在相声里听过一些劳动号子，在这个伐木的点儿听过抬木头的号子等等。草球野争春说摇橹号子给力悠远呐。小奥同学说这可是珍贵的文化回忆呢，年轻人很少能听到，调子确实感受到了人民的淳朴团结，心里热乎乎的。这是刚才听了赵先生您在我们这个现场演绎的一段一段的哈。7758SN 说我听过听说过这个运河的船工号子，说是先有领号的喊，先喊开船喽，然后提醒大家背上纤，大家在喝着后哈后哈，跟着号子的步伐一步一步的拉着走。红果说看过电视剧《闯关东》，在松花江放木牌，有逆水行舟的地方就要拉纤，边拉边喊，有节奏，劲儿往一处使吧。燕林说突然想起了《纤夫的爱》那首歌。那么说到这个咱们运河的这个船工号子，它和刚才您说了和长江和黄河或者和别的地方呢，它的这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刚才您说是它比较柔和是吗？ 比温柔，因为它有它的特点。 嗯， 它这运河船工号子，它的特点就是大体上分四种，一个是水稳号不急，因为它水非常稳，这号不会太急。哎，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词儿带通州味儿，所谓通州味儿也就老北京味儿，儿化音比较多。还有河边的话，还有些歇后语呀、什么这些过去的这些绕口令啊，这些这个打油诗啊，都可以在这里边，主要儿化音多。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北曲韩南腔，北曲韩南腔就是曲调是咱北京的曲调，包括京平梆啊这些，还是得哼着调，可是腔呢？南腔，因为听我奶奶和我祖奶奶他们说，也是咱们这号啊，从那个南边人、跟南边的那个船工学的，传过来的，跟揉在一块了。后来经过专家考证啊，包括文化馆这几位专家常老师他们考证，有许多曲调跟那南方像那个什么那个无锡啊、扬州啊、南京那边那些丝竹调和那些曲目，有很多地方接近。 嗯， 尤其是那些我不懂音乐，可是人家后来我也跟着他们一唱一放，说你看这个就基本上一样，只是词儿带通州味儿，哎，说是北曲韩南腔。另外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它有弦号独一份，只有运河船工号子有弦号。 什么叫弦号？ 弦号就是即兴发挥的 啊， 这休息的时候， 你 不干活没事，可是为了他的有时候一累，坐着就是没准儿打瞌睡了，是吧？或者怎么着的？你就是为了集中你，而且还有一个，因为咱们通州啊是最大的那个码头的货物集散地，三教九流五行八座都有，所以说呢，他这个他一喊起来呀、 许多人都往这儿看，包括那些监工的小工头、小组长，包括人，你看人家这怎么怎么着？为什么说过去说十万八千豪天鬼呢？人家就是瞅着这个，瞅着一看这运河号，他能调动许多行业、许多工作的积极性，他是这样。 闲工号子是吧？ 闲号， 闲号， 闲号独一份。 哎，闲号独一份。那这独一份的，要不您让我们先听为快一点，好吗？ 嗯、那闲号啊，它有许多是为什么也带通州味儿呢？你比如说，咱们通州是吧？管家里管那个爱人或者媳妇儿叫做饭的人。 嗯， 哎，在这里边还有那个把那个男的老爷们干活的， 嗯， 哎，那叫一百多斤儿，哎，一百多斤儿的，我们家里的或者怎么着是这样。还有什么这个，咱们那个过去说那孩子都挺多， 嗯， 什么三儿啊、四儿啊、五啊，都是带儿化音的， 嗯， 还有这通州那些特定的那个声音叫什么？走喽，喽， 哦， 溜，来溜，他都这是通州的味儿了，所以说词儿带通州味儿。 赵先生，给我们来一段行吗？ 可以， 来 一段这个，你比如说其中有一句啊， 嗯。 年轻那个小伙儿哟，缺了一个做饭的人儿，来了。苇子那个开花哟，就是爆了我了。苇子开花， 嗯， 就是开入冬了， 嗯， 这船就准备就得从船河里边拉上了脚关了。还有一个，尽可能不说丸子，即使写着词上写完，也不能说， 嗯， 他有也有记号，叫我喽，完事儿了， 哦， 哎，就是这个， 完事儿了， 嗯，所以喊起来也是我了。 8398MI 说了，以前就是在电视上听过船工号子，没有亲耳听过现场版的，今儿听到了，真是好听。用户晨曦说了，这个运河的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独有的风格特点可以概括为水稳，号不急，词儿带通州味儿，北曲儿含南腔，闲号独一份，就是刚才您说的这几个特点哈。红果也说了，哎呦，听到嘉宾喊运河号子真好听，真洪亮。那么这个刚才您说过，说这个大运河畔的这个船工号子实际上是跟这个漕运密切相关的，是吧？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呢？ 这个据考证啊，从秦代的时候，只要有这个水，咱们这个运河呀，最连通了，这河流变迁了好多次， 嗯， 最早什么露水呀，什么那些枯水呀，都是包括从潮白河这边。因为上游啊，为什么通州这是五河交汇呢？ 嗯， 五河交汇就包括这个潮河、白河、简河，还有这小东河，还有那个温榆河，还有咱们后来这个谁郭守敬修的这个 通 惠河， 嗯， 五河交汇这个点那就是这个京杭大运河的最北的北起点。 嗯， 哎，然后这个北起点，然后往下游是也经过了，是吧？五省九市， 嗯， 是吧？然后五省十二市，是吧？还有五个江河都串了，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么个意思。 那么说到这个漕运呢，大家都可以想象到大运河畔的忙碌景象。刚才您说了，实际上分工不同，船工唱的这个号子是不一样的，是吧？ 嗯，是的。 分成几种，刚才说有起帆号子， 对， 上尖号子， 是的， 啊，还有呢。 还有什么拉纤？ 嗯， 进出舱。 嗯， 闯滩。 嗯， 脚关。 脚关是什么？ 脚关就是船入冬了。 嗯， 和这个要是一封河呢，船就不能在水里了。用脚关，就跟过去跟现在那个什么那个那叫什么盘车似的。 嗯， 然后给它从河里边拉到岸边最干燥的地方架起来，扣上，进行保养维修、刷漆。补油，哎，这是保养的，完了就是喊那个叫跟那个拉纤号差不多，比它就是，悠扬一点，就是那样，嗯。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呢？ 拉纤号它最什么的，什么一点的，就是拉纤号，因为拉纤呀，这过去这个船，尤其是从天津回来或者这过去讲啊，不能说这些有些话，不用就只能说上去下去， 嗯 嗯，上来就进京。不管是从杭州是哪个这个那么哪个码头， 只要上来就是进京，下去就是从北京往下游走。你说咱们到下天津， 嗯， 是吧？哎，下那个下沧州、下德州、下这个、下临清，我们是有时候是这么说，下上哪在下临清了啊？ 嗯， 或者下天津了，是这样。上来的时候那都是重船，而且呢是过去那河道没有正经道，不像现在都是一马平川，河底都那么平。过去都是人踩出来那么一条道，而且纤夫们也没有鞋，都是光脚。这一般的，反正从天津到咱们北京，包括这个到什刹海这儿，通过通惠河，就应该得三四天，甚至还得一个来星期。 从天津过来要那么长时间吗？ 他是全是一步一步，纤夫们逆水行舟，拉着纤、 哦， 拉着纤，然后从那个天津一步一步，也经过几个那个中，就是什么有停留的地方，是吧？所以说要休息时间长点呢，那有时候最多的时候有将近一个星期。 嗯， 下去的时候那就当然 顺水， 顺水它就 快了、 哎，就快了，就是逆水行舟，非常累。而且那要求纤夫们那个这齐心协力，没有一个偷懒的。所以这里边有现最重要的就是领号的，还有这个掌舵的。 嗯，哎，那这个咱们通州运河的船工号子一共是有多少段呢？ 是应该是十首二十二段。 十首二十二段。 这十首二十二段呢，还分好几个版本。 怎么讲？ 他就是说，喊的不一样。你比如说，在咱们通州，在我们这个，我是在这个通州北关盐滩村。这个盐滩村就是本身过去就是一个漕运，过去的，号称是五闸二坝十三仓嘛。 嗯。 五闸二坝十三仓闸，大伙知道，大家能历史能查出来。这个十三仓大家也能查出来，二坝就是有个土坝，有个石坝。这个就是北端这儿啊，这个土坝啊，石坝呢是官方的船，一般是， 嗯 哎，土坝呢是民方的船， 嗯， 我们这个是为什么叫盐滩呢？过去盐和好许多东西都是官方的，官船多，有那个那叫什么水师掌管，老在那儿积攒。我们这村儿主要是后来就是，七几年战备的时候，我们挖防空洞，可以挖出许多东西了，然后就包括瓷器啊，各种茶叶箱子，好多好多东西。那个盐滩村，这盐滩村有四家最大的船帮， 嗯， 四家最大，每家船帮它有它的特点， 嗯， 为什么我们家是比较全呢？它在过去这个船夫和船工嘛，它都是联姻形式的。像我父亲的姑是吧，我姑嫁给屈家那个船帮了，是吧？ 嗯、 或者我爸爸那个姨夫，啊，是那个朱家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而且我父亲呢，小的时候又招人喜欢，这又是上姑那儿去，或者上那个叔那儿去，哪家的船工号子他都学会了 啊、哦。 哎，所以说这孩子又聪明好学，就选他在我们这赵家是两个大帮， 嗯， 小船绕和大船绕。像我们家，像我父亲、我爷爷那边是小船绕， 嗯， 就小船绕就小一点，就从通州土坝一直到什刹海这一段，照这一段走这个通惠河小船，大船呢就是。我的大爷爷他们就是从通州到天津那一段是这样， 所以说这个通州的这个运河号子分成几段，其实是不是你们专门的喊运河号子，而是你们家就是这个船帮是吧？ 对对， 就是有就是也那个时候家里头那就是有船队，也是大户人家了。 嗯，也不叫大户人家，他有的时候是几户，凑点凑都因为这个只能挣钱， 嗯， 能挣点钱能养家糊口。过去的说了吗？不是，反正。我觉得就是后来经过这个跟他们村里有时候也聊天，说这个使船的没有富裕的， 嗯， 而且那个过去他们那个不管是船，你说这是老大是谁什么，都没有什么青砖大瓦的房子、深宅大院，都是很简单的房子。过去他们船工嘛是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份儿叫分份儿，说挣一百块钱。十个人三一三余一是这样，没有说是我资本家往这剥削呢，我剩多少剩一点儿，大伙儿分，它是均等的，除了多说是分成十，你比如说分成十份，留两份给这船主，他得大家得给东家指船家，因为他得修理呀、啊、什么这些东西，好些需要这多出一份来，剩下大伙儿全是一除三一三余一，就是没有这个那个贫富高低之分， 嗯。听着真是有意思，一会儿我们再请赵一强先生跟我们来接着说运河之上，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在这里也为您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现在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只有一个多月，随着冬奥会脚步的临近，冰上项目场地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即将以美妙的身姿和智慧的内核奔赴期待已久的冰雪之约。冬奥会时，国家速滑馆将承担速度滑冰比赛，在此将诞生14块金牌。冰丝带目前是个什么状况？场馆里有哪些硬核科技的应用？不久前迎接的测试赛中，建设者们是如何保障赛事顺利进行的？他们身上又有哪些感人的故事？明天的运河之上，带您一起走进冰丝带织就的奥运梦。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 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城市副中心。文化新地标。 北京城市副中心所处的通州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脉络，文化地标之一西汉陆县古城。陆县古城是通州区唯一的秦汉城址，是西汉陆县县治的所在地，位于通州区陆城镇。陆县古城遗址分为城墙基址、城内遗存、护城河和城外遗存四部分，总面积约35万平方米。通州自西汉开始就设置有县城，也就是陆县县城。东汉之后，陆县改名为陆县，县名从马路的路改为陆河的路。清乾隆年间，通州举人刘希言曾对陆县故城遗址进行实地调查，并撰写了陆县故城考。当时故城遗址的东、西、北三面城墙都有残存，南墙因接近当时的官道已被夷为平地，周长约4里，城垣残存高度是5尺。从这些文献都能看出，古城可以追溯到汉代陆县故城，只是经过岁月侵蚀，地表上的城墙早已灰飞烟灭。2016年，城市副中心建设过程中，陆县故城被发现。2017年4月12号，被评为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6年2月到9月，通州区陆城镇共发掘出战国到清代的墓葬1092座，将通州的历史从隋唐大运河时期提前到了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 大运河在这里发端，副中心在这里建设。 FM 107.3副中心之声，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 大家好，我是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欢迎收听《运河之上》。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由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我是主持人黄燕。运河之上节目每天早八点到九点播出。那么今天呢，我们带您一起来感受通州运河船工号子。节目同时在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并机直播。运河号子确切的说是指流传在通州地区的运河船工号子。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通州的运河船工号子，是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最古老最原始的民间艺术之一。它分为哪些种类，每个种类有什么特点，它是如何发展变迁的，今天我们就带您感受运河号子。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运河船工号子的传承人赵义强赵先生。我们今天也开通了视频的直播，在城市广播运河之上节目听听 FM 的聊天室，您点进去右上角有一个摄像机的图标，就能够看到现场的赵先生了。同时呢，我们也请大家来分享一个话题，您听过运河号子吗？5155SN 说听过这个王千祥李增瑞的相声有各种号子的桥段。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很期待节目来听一讲一讲。5434JP 说在影视剧里见过摇橹子，看的是挺轻松的，那是平地儿的摇橹哈，是吧赵先生？如果是这个这个号子一般就是长距离的这种行船，船上也有摇橹的，但是实际上岸上拉纤的，这个船工号子主要是岸上拉纤的人喊是吧？ 对 啊， 就是在所有工作当中， 嗯， 他是船工的工作当中都是一领众合的工作。 红果说了，嘉宾喊得好听，有生活的画面。3885NG 说了，在电影和电视剧经常看到各种劳动号子，振奋人心。今天听到嘉宾演示的劳动号子太好听了，望中华文化号子传承下去。您的这个责任很重啊。7758SN 说了，不听不知道，听了真美妙，运河号子让嘉宾一喊那叫一个美呀，好听。宋艳君说，我听过这个船工的号子是在山西听过的。也有嘉宾说，有我们的朋友们说纤夫的工作很危险很辛苦，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哈。四牌楼说，我只是在电影里头听过。所以今天这个赵义强先生一方面跟我们讲这个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历史，一方面呢也是在现场能给我们一段一段的演示，机会也是非常难得。那么刚才讲到了这个通州的运河船工号子，现在流传下来的是这个叫 十首二十二段 、那事实上也是通州的，应该是说几大几家船帮之间哈，一直是在这个流传，而且也是在不停的融合。刚才听您也说过了，事实上那个时候甭管是船东家还是在这个跟这个拉纤的这些工人们，应该说大家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也是有了这个收入，大家也是差不多的来一块分着哈，因为生活都是很不容易，所以这些其实在船工号子里头也会体现出来，大家之间的互相帮助是吧？ 是的。 刚才您说过有这个船工号子分好多段，就其中有一些比如说像什么压舱啊或者是什么呀，是不是也都能感受到这些呢？ 是的。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啊？反正是这个船工号子留许多这个是正能量的东西。也就是说咱们这个中华民族那传统美德都反映在这里边了。尤其是这个，你比如说，现实版当中就说船搁浅了，船搁浅了呢，那个大伙儿都得，这没办法。尤其是就那个咱们河里边过去有这个什么， 急流险滩 啊，急流险滩呀。但头一天你从这过的时候是一沟，一场大雨，这给填平了，变成滩了，变成滩了。实际上我们管叫坨，说起坨了，那就是里边有那个，而且还是活沙子。船一搁浅。那个大家知道跟误车一样，往上抬是抬不动，它有反作用力。所以只能说我们这通州话叫哈死。船头船尾一边几个人哈死，还有钩子手，然后再拿个钩子铁钩子，然后长板在底下喝了搅拌，这船一点一点让它飘起来，推到深地方。这个时候是最难的，而且最需要帮助的，就跟咱们车出事儿的、而且呢它有一不成文的规定，过往的船只只要有一家发现这一家有故障或者有什么的，水性大的扑噜扑噜全跳水里边，帮着这家搁浅的船推。 就咱们家的人看人家圈搁浅了，咱们的有水平大也不用打招呼，直接跳下去帮着推，这就是一种怎么说呢？叫现在叫是叫人性化的这种什么，就是互相帮助。 嗯， 还有他们这个领号的之间，船队之间打个招呼，互相问候一下，哪边前面有什么情况，前面哪块他说有棵倒树，哪个地方塌方了。就用手势那喊话的形式告知这个船锚到注点注意安全、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比较实际， 嗯， 就是正能量。 是，那您也给我们展示展示，比如说如果船给搁浅了哈，这个用什么号子来喊呢？ 啊，这个也叫台船号，也叫闯滩号。 嗯， 这个是也是一领众合的， 嗯， 然后有个领号的一发现这个船夸搁浅了， 嗯， 他就喊大伙儿水性大的啊，水性大的，它一般都是搁浅，就水就不会太深了。 嗯， 哎呦，七腰深左右，可是底下那沙子是活沙子。这个时候，那个领号就得喊了：“哎，船浅着了，下河抬船。” 嗯， 要不就下河推船。大伙儿就吼，就意思就知道了。他那船工嘛，许多硬的时候就是，只要说吼知道了，就是吼，大伙儿一块喊，是这样的。 嗯， 我开始喊 好， 闯滩号。 嗯。 喂，爱红，嘿嘿嘿，又来吼，又围上我，嘿嘿嘿，又来嘿嘿，上来好，嘿嘿，使点劲儿吧。嘿嘿嘿，又来吼，又围上我，嘿嘿，上来了，嘿嘿，船上来了。 哦，如果大家看我们的视频的话，能看到这个赵先生还有各种各样的动作。因为刚才咱们这个直播开始之前还在商量说，其实这个应该是站着表演是更好一些哈。我说不行，咱这站着表演咱这话筒对不上了。所以就坐在这儿，就是稍微的给大家做了做动作，所以大家可以听到这个声音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实际上就是随着这个动作、啊、不断的是在这个变换的哈。 是、 嗯、这是这个这是叫抢滩是吧？ 闯滩、 哦、闯滩 对 啊，闯滩的这个号子还有什么？刚才跟我们说也有一些有意思的。 有意思就是你想立维号， 嗯， 什么跑棚号， 嗯， 这都属于，还有一个叫出舱号， 嗯， 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出舱号。 嗯，为什么要展示出舱号？它为什么很特别呢？ 出舱号这是基本上是从船上的货物要搬到那个这个集散的地，或者从舱里边的货物装到船上，这叫进出舱号。 嗯、 这里边呢，因为牵扯到有的有节奏呢，有的没节奏。 嗯， 在什么时候没有节奏呢？人在跳板上走的时候扛着东西就不能有节奏， 嗯、 就跟一二一一样，一形成共振，那板就折了。哎，上下跳板的时候都是可以有节奏的、 嗯、 而且里边啊有点通州味比较多。 通州味比较多， 对， 很有特色。 对，我先给大家喊一段简单一点的其中一个版本的啊、 嗯、 出舱号。 嗯。 丝儿来吧，一了个的呀儿喽，了喂嘿了喂哎嘿哎嘿哎嘿哎，三儿来吧，一了个的呀儿喽，了喂嘿了喂哎嘿哎嘿哎嘿哎，剃头的他不会要活。啊，日吧日吧，滑起来吧，哎嘿呦，三儿来吧，一了个的呀儿喽，六二喂嘿了喂，哎嘿哎嘿哎嘿哎，一小段。 这唱的是什么意思呢？ 这意思，那过去就是装那个麻包。 嗯。 一个人一个那，你过去那个扛粮食的或者扛货的，肩膀往那一放， 这两个人也两个这个装东西的两个麻包，一个大麻包，两个一边一角一抬，让三儿来吧，肩膀肩膀搁着了。 四儿是叫人名是吧？ 哎，实际上是三儿 啊， 三儿来吧，三儿来吧，一了个的、 嗯， 也是咱们通州的那个土话 啊、哦， 一了个的， 嗯， 哎，然后眼儿露这一露就挂就搁肩膀上了， 嗯， 一推就走了，下一个抬过来，下一个那个扛大个的又过来了，我们管叫扛大个的，实际上是孕妇。 嗯， 就这么周而复始，周而复始的这么什么， 嗯， 就进出仓装卸货。 哦， 运河之上， 运河之上， 书写一条河流与一座城的历史。 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以及通州广播电台正在并机直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每周三四五，我们都会为您奉献上精彩的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传承人赵义强赵先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我们一起来感受运河号子。我们今天也开通了视频的直播，在城市广播运河之上节目听听 FM 的聊天室右上角有一个摄像机的图标，朋友们点进去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场的嘉宾了。一会儿哈气船工号子来是声情并茂，还有动作，很有意思哈。同时也请大家分享一个话题，您听过运河船工号子吗？秀才说了，经常到通州大运河去转，也曾经听过船工号子，很有意思，听过之后还会继续琢磨一下，真值得去听一听欣赏一下呀。5434JP 说听运河之声之运河文化，谢谢您的夸奖。特梅普说了，没听过船工号子，听过纤夫的爱这首歌。用户4856说在电视剧里听过船工号子，觉得很有气势。5360JP 说去扬州游玩的时候听夜游的船上导游说起过这个船工号子。阿俊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说80年代，从这个陈铎、红云两位老师解说的纪录片《话说运河》当中听过船工号子。哇，那是一代人的这个美好的记忆哈。话说长江，话说运河，大家都是印象非常的深刻。阿俊还说80年代在小说、月报刊物里读过船工的生活，有一些故事情节还记得。乐乐1335说也只是在影视作品里听过。红果说声情并茂的听嘉宾在现场喊号子，真的好听啊。那么5656KN 说也是听过电视节目里的船工号子。那么今天听我们的这个运河之上，真的是很难得的这个机会哈。杜尚说了心酸与希冀运河的生态文化，听这个运河的船工号子。还有人听得很亲切，因为刚才赵先生喊到了有什么四儿啊、三儿啊什么的，这个阿俊说他的小名就叫四儿。所以您刚才说了，其实刚才这一段是很有这个通州特色是吧，赵先生？ 是的是的。 赵先生还沉浸在刚才的这个运河号子当中哈。那么运河号子事实上传承到了现在，应该说呢，它已经不再是当年大家一起拉纤需要用，它是已经是成为一种，文化遗产被传承下来了哈。 是的。 为什么能传承下来呢？其实也一直是赵先生在节目之前就跟我说的，因为它中间就有很多这种正能量的东西，对人们还是有很多的激励哈。 嗯，是是。 嗯，来跟我们说一说。 为什么？就是因为这里边咱们这运河船工号子。它有一种精神， 嗯， 这个精神我总结出来啊，就是许多号子就是有这个，吃苦耐劳，这反映出咱们民族的精神、 嗯、 是吧？是团结互助，这也是咱们的传承美德， 嗯， 还有什么尊老爱幼啊，还有许多这些咱们所谓说的不歧视残疾人，他这号子这么多，过去的我看听过他们别的有别的，不能说什么别的号不好啊，他们山里有些号子，他就是拿这个残疾人逗乐， 嗯。 那残疾人逗乐呢，他不是就挺不好。咱们这号子里就沿袭了一个过去安庆帮，这个曹，也就是后来曹帮 安宁帮，帮里边都有，就不歧视残疾人。 嗯，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再一个就是团结互助这一块， 嗯， 尊老爱幼这块，在那个每个号里都反映的淋漓尽致。 嗯， 所以说我是觉得是这个一定要传承，这是咱们，尤其是那精气神多累多苦，让人看不出来，老是那有一种力量感，所以说必须得传承。 赵先生退休之后，现在是，专门有团队，你们一起在做这个运河船工号子的传承工作是吧？ 嗯，是的，是的。 啊，有多少人现在？ 我有这个代表的通州区工号款的， 嗯， 有一个9个人的一个团队， 嗯， 我选的都是非常好的，都是啊，有9个人的，还一个是13个人的，那叫通五郎 啊、嗯 哦，通州五星和廊坊， 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这是13个人的 啊、哦， 最大的是33个人的， 嗯、 叫京津冀的， 嗯， 就是我们这些队员都是喜欢运河文化， 嗯， 尤其是这个北运河文化这块，有天津这几个区的运河沿岸的。是吧？河北这个运河沿岸这些什么，还有咱们通州这个，有一个33个人的， 嗯， 我们都在这个凡是这个反映这个运河文化这些活动中，我们都积极踊跃去参加，而且表现非常好。 我记得我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开播的时候，好像请您来过是吧？ 嗯，是对。 那咱们现在做这个运河号子传承都是些什么人呢？就是参加您的这个团队的？ 好多都是喜欢传统文化和这个咱们这个运河文化的， 嗯， 这个基本上岁数比较大，我在里边岁数算小的呢。 您今年是？ 我今年66了。 哦哟， 算最小的一个，最大的我们这个常富尧老师，原来文化馆那个， 嗯， 现在都应该是77、78岁了。 嗯，那您的这个家里头孩子呀，或者是孙辈儿，现在就是也继承您这个传承吗？ 我们家是没问题。我们家，我弟弟实际上喊的比我好， 哟、 嗯，而且他非常有才，因为他又忙也过不来， 嗯， 是吧？他这个吹打拉唱都会。我弟弟呀、啊，还有我这个侄女，我侄女喊的也全部都会了。而且我儿子因为他忙，他是开公交，他也没有时间，所以说只能和号。 嗯， 现在我就没事，我就接送孙女的时候，我把一段一段给他讲， 嗯， 给他让他现在基本上都会了。 哇， 而且还非常喜欢。 好，那么，最后呢，还有一点点时间，也想听一听您的这个计划，就是下一步还想做些什么呢？ 下一步我就想，这个现在不是国家有指示是吧？就传统文化进校园， 嗯， 而且呢，好多学校大中小学给我发了聘书，我觉得这些，尤其是这些民族精神，这些运河文化， 嗯， 我到，尤其是在青少年当中。把这些精神或者这些传统美德，让的青少年知道、 嗯、 学会，要懂得，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嗯，好，真的是特别的好。最后这个赵先生再给我们来一段咱们这个船工号子里头这个拉纤的最常用的这段， 可以？嗯， 哎， 拉纤号最累的、 嗯、 而且是这个也有2个版本、 嗯、 我喊一段从天津到北京这段的、嗯、 好 吧。 嗯，好，来给我们展示一下。 拉纤号，开船喽！好，围罩围上我的罩，为了嘿嘿喂，嘿呀我的喂，嘿呀啦嘿，喂嘿嘿喂，嘿喂嘿喂，拉的这个劲儿哟，为了嘿嘿喂，还得是把劲儿啊，嘿呀啦嘿，喂嘿嘿喂，嘿喂嘿喂，高高山上是一棵号，什么人打水，什么人来浇，这浇来浇去成棵树啊，